心梦梦就在未来为我盛开，天空开始翻白，脚步如此轻快，我想爱爱就来，不要寂寞尘埃，心里花开不败才精彩。心胸依然自在。